说话，陪着你左右，亦知你难受，我心更中难受，求你坦白，凡事要果断，若需要放开手，这刻应是时候。心中痛楚未必会流露，今天你想怎样，我忍泪承受。来吧，讲吧，无谓再等候，或者我爱得深，你找不着借口。眼泪承受，来吧，讲吧，无谓再等候，或者我爱得深，你找不着借口。